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朱令案。在昨天下午呢，账号微博账号是平安北京的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出了一篇不长的长微博，微博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感谢社会各界对朱令令案的关注，这起案件未能侦破，我们至今深感遗憾。对朱令令个人遭遇的不幸和家人承受的痛苦，我们深表理解和同情。1994年1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本科学生朱令令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1995年4月28号被确认为他盐中毒。同年5月5号，清华大学保卫部向我局报案。我局接报后迅速开展工作，认定有投毒犯罪事实发生，依法立案侦查，组成专家组开展侦查工作。专家组根据朱令令的日常活动情况，深入调查走访了130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他盐的全部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因从朱令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精神，警方将有关工作情况向其家属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报请政府协调学校和社会相关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予以生活补偿。这个平安北京的微博最后是这样写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但确有一些案件受侦办条件限制、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对此，希望社会公众能够理性客观看待，尊重侦查工作规律，理解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办案。 尊重规律啊，理解公安机关依法办案。那么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朱家人在听到这个平安微博上发布的这个所谓的官方的消息之后呢，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们从这个微博帮助朱令上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朱家人妈妈听了，她说没有说信息公开，过了两秒钟之后呢，他又说每次都说理解和同情，再过两秒钟他说你为什么不公开，为什么不理我，我的疑问是能不能给我一个说法。那现在尽管是朱家人也是面对很多的媒体的追访，他们其实就两个心愿，第一个还是把我们的重点是放在照顾好朱令的身上，第二个我希望当年的案情的细节可以公开。 是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也是给朱爸爸吴成金先生打电话。那这个吴先生说现在正在照顾朱令进行这个身体锻炼，暂时没有办法接听我们电话，我们也会稍后继续尝试联系朱令的家人。但是首先呢，北京警方是给出了这么一个强调，自己是依法办案，到底有没有依法办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我们来听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录音采访，来自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的司伟江律师，请他对于这个北京警方的声明谈一下这个法律意见。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解释主要疑点，就是人家就是疑点主要是两个嘛，一个疑点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个投毒嘛，往往就是你身边的人嘛，那么你身边的人，谁能接触毒品？这个东西不需要侦查，我觉得不需要侦查经验，就一般的人就会想到这些人嘛。就主要的，按照我们原来的划定一个嫌疑人可能作案人的圈嘛，那就应该就同宿舍的人啊、接触的人啊、周围的人啊，就应该马上会被接受讯问嘛。那么他为什么两年之后才会去找这个申伟？而且这个早呢也很奇怪，因为我看到申伟原来他网上报道说是用询问呢，那也是应该针对犯罪嫌疑人的询问，但是询问呢也只是八个小时。所以这个就疑点就比较重嘛，这个我觉得北京公安应该解释这个事情。 就是你为什么过两年之后才去找政委，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解释，就是这个事情当初的，就租赁家属不是说出了很多细节嘛， 是， 那么认为有人干涉嘛，那么这个事情呢，那个申伟的家族背景确实也是令人有联想嘛，那么你要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证明，就是说啊，申伟不是嫌疑人，所以我们问了他之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嗯， 或者说还有其他可能，就是或者是他没接触到陀。或者是他的实验室的陀没有丢失， 嗯， 反正你总得有一个比较幸福的理由，让人去对原来的疑点进行怀疑，说哦，那有可能公安是自作了，自己努力了，但是没有侦破，按照这个侦查工作规律嘛，那是有很多案子破不了，所以我们能理解。 嗯， 那他这个声明就起到作用了。那现在他这个说明呢，等于是。就是打了一个专业官腔嘛，就是很多人他就不熟悉这个公安的这个工作嘛，但是从这个他声明上来说，他其实是没有讲什么东西，没有回应你的，就是我们叫一问一答嘛， 嗯， 一问了他是答非所问，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认为就是起不到这个适宜的作用，最后公众还是疑点重重。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份失败的公关了。 嗯，但是从案件本身，您刚才说它是专业官腔啊，那如果咱们看这个官腔的细节来说，这个北京警方是说当时这个时间已经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尽最大努力，但是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我想他可能这部分是不是在回应公众对于这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这样的嫌疑，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他。 但是这个我们根据我们就是目前的刑事侦查的这个方式， 嗯， 一般是同时进行的，就是说你搜查物证和询问可能的作案人， 嗯， 那我们公安其实还是有很多询问手段的， 嗯， 就是他可以用各种，就是说就是用各种方式来，或者是用这个你周围的人来证明你有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投毒时间， 嗯， 那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应该马上进行了， 嗯， 就是你不会两年之后再进行，前面那个讲的当然都没问题，但是就是你为什么没有同时进行，而不是说我要所有的间接证据都拿到了然后我再来找你，这个不符合我们目前的做法。 嗯， 现在也不是这样做的，现在你如果谁有疑点，谁被抓住，谁被有可能怀疑，你马上拿过去，马上找去讯问了呀， 嗯， 不可能两年之后再来讯问你的， 嗯， 所以这个还是没回答我刚刚说的，人家问你答，你没有答， 嗯，也就是您觉得他这个办案过程当中恐怕有一些问题。 对，这个就是这个让人不得不怀疑，就是说他是应该是周围的人是主要的嫌疑人，周围能接触到陀能下毒的人，其实他锁定了，可能按照公众的现在的拿到的资料，就是可能就是一个， 嗯， 那么为什么两年之后才去？ 嗯嗯， 那这个问题他还是没回答。 是。那就您这个接触到的刑事案件中，这种出现类似情况，公安机关说我没有办法侦破的这样的事情多吗？ 应该还是有很相当比例的是侦破不了，因为这个是正常的。我觉得这点必须得承认，我们很多案子是破不了，包括法院很多案子的疑罪从无，他是就是说有可能是放纵了这个可能的犯罪分子，但这个是没办法的。 嗯， 这点我觉得倒是要接受，大家得接受。一个是公安机关有些案子是破不了的，哪怕命案也是破不了的。 嗯， 第二个是要接受法院对有疑点的，你哪怕身为这个案子，他如果说查了，身为自己承认了，最后有翻供了，那很有可能没有间接证据，他还是判不下去。那这个我觉得就不能怪公安机关，甚至也不能怪法院。法院以后如果说我们假设身为他承认了又翻供了，又没有其他证据，那可能法院也不能判有罪。 嗯，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怪他，那这个就是司法机关他尽力了，他就按照法律规定来做了。 嗯， 那么现在他就是这个声明最大的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按照 法律规定来做，或者没按照一般的情况，一般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应该做的事情来做，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大家还有一个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95年报的案，那这个20年的这个追诉的时效适不适用于这个95年的报案的这样的情况？ 它是最高检核准是可以追诉的。 最高检核准的话是可以追诉，这个追诉的时间有限制吗？ 这个没有限制。第二个呢，就是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之后逃避侦查的，也不受追诉期间的这个限制。那么这个他这种到底算不算逃避侦查呢？这个就也可以说是逃避侦查吧。假如说啊，假如说证据很确凿，就是孙伟，那么他你找他询问过，他说我没有，我不是啊，那么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是逃避侦查嘛。所以从这个时效上不是问题， 时效不是问题， 对，时效不是问题。而且这个案子呢，从我们来分析来说，也就是本警警方应该是认个错，因为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破案了，因为你就算我说身为承认了，他只要一翻供，你都很难来，因为你没有直接证据了嘛，抓不到人的，人也在美国了，而且在美国也不可能遣送回来，也没多少。中美之间没有这个，他必须要通过谈判才能解决，他没有引渡条约。 如果说这个公安机关这边没有办法破案，朱家人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法律行动？他有这个选项吗？ 那么从民事上来说，他们可以直接告，就如果他们有证据的话，觉得证据够的话，是可以直接告，所谓就是告一个民事侵权的，就是侵害身体的这个身体权、健康权。可以直接告清华和告这个租赁告那个孙伟的，那就看你证据够不够，因为民事证据它低于刑事证据嘛，就跟辛普森案其实类似的，就是你哪怕刑事上无罪，我民事上可能认为你是够得上犯罪的，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做的，但是据说是跟清华有协议，是不能告了，收了大概多少钱当时，但这份协议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推敲的，因为这个协议当初可能不知道这个医疗费的花销会这么大，第二个呢也不知道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显示公平的一些情况，也是可以再商量的，就这个途径我觉得还是可以自己在我还是建议他们可以，如果觉得自己有些证据的话，可以民事起诉清华和申伟，这样的话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到法庭上，那么法院他会审查，他有个时效问题，因为民事时效一般只有2年嘛，但时效是要对方抗辩，就是法院审查的案子的时候是不审查时效的，那么你这个案子理论上是可以立案的，那么你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跟辛普森的民事一样好了，就哪怕最后你是要败诉的，因为时效败诉对方提出，但是你把你所有的理由讲出来，我觉得在法庭上来说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家属的一种正义的宣示吧，到底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孙伟做的，因为家属要的是真相嘛， 对， 真相只是一部分嘛，另外一个法院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是可以去调取公安机关的相关笔录的，因为从上次他给家属的这个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看呢，他不属于国家机密，只是说按照信息公开条例你无权来看，我不用公开，但是没说是国家机密，那没说国家机密呢，法院可以去调来，再把公安机关手头资料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就是是不是针对孙伟了，或者是不是跟公安说的一样真的是证据没有，那我想这样的话他要的真相就有了嘛。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的司伟江律师啊，对于北京警方昨天下午通过平安北京这一份微博发出的这样一份对20年前朱令案的一份结果，基本上是撇清了责任，宣布没有办法破案。那 这个当然司律师说这是一份专业的 官腔， 那对于 但是失败的公关， 对于朱家人来说到底还有什么选项，这个司律师也给出建议，也许可以通过民事告诉的这个方式，最后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在法律上面获得任何的支持，但是我想可能此时此刻对于朱家人更重要的是公布这个真相。好，我们今天继续关注朱令案，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继续关注朱令案，恐怕是在朱令案当中的主角之一啊，也是在目前为止长期消失，或者说公众希望他出现但是一直都没有出来发言的这一位主角，不是主角的主角孙维。孙维是朱令当年的同班同学，据朱令的同学也好，我们从各种其他的消息来证实他是当年的恐怕是唯一的嫌疑人， 主要是因为他跟孙维跟朱令还是同宿舍的。 是，那当然他是当时有公开的消息，是正式接受了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八小时的询问。八小时的询问，在这八小时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是至今所有人都想解开的一个谜。那孙维呢，在2005年的时候，在天涯论坛上呢使用一个账号叫做孙维声明。那据证实呢，这个声明应该是他本人所写的。他当时写的是说，94年我的同学朱令他中毒，因治疗不当导致终身致残，震惊中外。我非常同情朱令和他的家人，也和千百万善良的人们一样，希望帮助朱令，并期望早日找出中毒的原因。当时我也曾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些挽救朱令生命的活动。两年后我被卷入此案，公安机关经过一年多调查，最终解除了对我的怀疑。这些事这些年网上有传播，很多人在想办法帮助朱令，同时也愤怒地要求缉拿和惩罚凶手，其中关于我的留言很多，但多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相信清者自清。哎，这个是孙维在2005年的时候发出的这么一份声明。之后呢，同一个账号孙维声明的这个账号在天涯论坛最近的一次出现是在今年的4月18号，当时只留下了短短的一句话，怎么说，去去醉吟高卧，独唱何须贺，笑骂游人。哎，恐怕这笑骂游人这四个字是让公众印象非常的深刻。 其实现在很多人呢，首先是对于朱令的这样一个案件，对于朱令作为一个受害人表示非常同情，但同时也有部分人对于孙维这样一个似乎是有一种这个有罪推定的模式，也觉得为他喊冤。那我听到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何冰，他呢也是在微博上说，他说应该是让孙维站出来，如果他有罪请证明他有罪，如果他无罪请还他清白。那其实前两天也有在网上一些，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谣言哈，说朱令案清华中毒，他已经在微博上成为了敏感词，但是我今天早上重新去搜索发现没有。但确实呢有一些帖子目前是遭到了删除，但是非常令人可以联想和思考的是在哪儿呢，在今天人民网发了一篇人民日报的评论，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消除疑虑最好的方法就是公开。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勇在一篇文章当中这样强调了，确实呢，公开是维护公平的有力武器，也是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试想如果朱立案的相关信息依然尘封在司法档案里，不仅对受害人未有一个确切答复，被怀疑的孙维呢也始终承受着有罪推断的重压，这样的处置呢如何能够保障两者的权利？如果对朱令家属的信息公开申请反应迟缓乃至持久沉默，不去解释真凶缘何难以伏法，案件为何无法侦破，这样的处理呢又怎能避免公众的臆断，信息封闭之下 猜夺四起是必然的。这篇评论最后写了一句话，对朱莉案公开是一剂化瘀解毒的良药，唯有公开才能挽回迟到的正义，唯有公开才能不负公众的期待。其实说得很好，而且现在公民啊，大家讲公民有一个信念，大家也是深植于心的，就是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真是这个所有人的关注投射在朱令这一家人的命运上面啊，我还是印象很深刻。昨天在问这位美国的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何琴女士的时候，我说这个案子它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很多人在朱令一家人的命运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朱令那一辈人的心中，他们可能找到的是一个时代的一种命运。那在恐怕今天很多跟朱令完全是素昧平生啊，大家完全都不认识朱家。为什么我看在网络上面大家是有一种似乎是悲壮的情绪在支撑着朱家，大家是对于太多太多的司法的问题，对于司法的这个信心啊，真的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已经是到了一种让人咬紧牙关的一个程度。我昨天这个访问司律师的时候，司律师就说现在这个公安这个执法机关在这个社会当中，它本来应该是一个保护神的一个角色。那么好，一个刑事案件在美国大家也说，哎，你看辛普森案也没有办法破，也没有办法最后解决，很多这个迷案无头案啊，这破不了，这个我相信这是恐怕是一个必须得正视的现实。但是为什么破不了呢？这里面到底，而且你看有很多用常识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那八小时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为什么解除了嫌疑？这些事情因为他的这件事情影响力已经太大了，我觉得真的我们的这个公安机关非常非常有必要出来把自己的这一篇声明做得再清楚一点，说得再明白一点。 对，而且我相信朱家人和孙伟本人可能现在也想不到，哎，为什么事发了20年了再一次又推上了风口浪尖哈，也是因为跟现在新闻气氛有关。你看之前投毒案，复旦大学黄洋的案子，还有这个河北的幼儿园，就是幼儿园园长为了争取生源，结果也是投毒为了抢生源。这个案子好像非常快就被破获了。为什么孙维的案子拖这么久？而且刚才明姐讲的，为什么是在事发2年之后才对这个所谓的唯一的嫌疑人进行突击的审问？之前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为什么仅仅是8个小时之后就放人了？我再给大家念一篇也是新华网的文章，在昨天发的，他说有七大疑问。朱莉案到目前为止19年悬而未解的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这第一大疑问。第二，警方当时掌握了哪些证据？第三，案子卡在哪里？第四，当初警方那些只剩一层窗户纸了的表态是否属实？又指向哪个嫌疑人？第五，对朱令家属的询问乃至申请信息公开究竟为何搪塞不予告知？第六，玄之又玄的所谓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具体指的是什么？第七，特别是公众质疑的当年本案有没有受到权力的不正当干涉？那么也是巧，在这篇文章一发完之后，我们立刻看到平安微博上发布了大家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为大家念到的这个声明。现在网上的很多人也是不收获，于是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在这个美国的白宫的网站上，在那个请愿内栏里面，大家都笑称奥巴马简直成了中国的信访办主任。其实为什么最近又是这个新闻再次烧到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也是因为有网友在3号的时候，先是在美国白宫的网站上先写了这么一条请愿，然后呢就有10万人去回复去跟踪去签名。那么根据美国白宫的这样一个惯例吧，如果是超过10万人、白宫是必须做回复的， 你必须要回复一个、 这个、 不管你怎么样回复。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新闻当下的一个看点。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追踪是什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平安北京哈，这样一个公安部的一个官方的微博，公安部门的官方的微博。那前两天也是安徽的女青年在北京叫袁某，她坠楼死亡了。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平安微博，她又发 了，他说什么、他说警方已经将核查详细情况以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就是说已经排除了他的这个中毒、性侵害以及他杀的可能是自主高坠死亡。但是你看到这样一个 自主高坠死亡，就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自杀， 对、又是非常跟刚才司律师讲的一样，我觉得感觉非常冰冷的几句话， 是 他没有细节、也并没有说你几句话就可以把公众的疑虑给释除、而且我们是看到在北京的这个事发的现场、是有民众去 游行 围观的， 嗯， 而且是聚众的，所以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的话，是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草草的勾过呢？我想我们 这两天这个北京警方平安北京啊，这是他们的微博官号，有人这个造字把这个平安的安啊下面是一个女字嘛、这两天变成了两个女字，哎，两位女性的这个受害人，一个是朱令、一个是这位姓袁的这个安徽女孩不幸的这个去世了、这两位女性的遭遇在北京，咱们经常说这个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啊，这个发生在北京的这两件大事情也是让北京的警方进入到了公众视野的焦点，因此真的是建设法治国家，这个执法机关有没有给大家信心？哎，就在这两天，我们先休息会儿，继续来关注朱令。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朱令案，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朱令的同学童宇峰先生。童先生呢，现在是微博上账号帮助朱令这个微博账号的管理人，我们马上接近童先生。童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连线。您这个一直管理着帮助朱令的微博，在这两天北京警方微博上发出这个通知之后，您收到什么样的反馈？微博上 你说是平安北京发出的， 我说您的这个在您的这个帮助朱令的微博账号，大家有什么评论啊，有什么这个留言给您吗？ 啊，很多啊，我现在大概收到900多封私信吧，然后评论也很多， 大家都是 这个， 主要是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 有就说有各提供各种就是说信息的，比如说医疗信息，然后是就是想有网友想寄东西给那个朱令家庭的呀，还有很多记者采访的也都是从私信给我。 那从大家的评论和留言来看，大家对于平安北京的这样一个声明满意吗？ 你是想问大家的意见还是问我的意见？ 都可以，您看到大家的意见然后是您的意见。 我看网上的话好像大家对这个相当不满意，就说对他的那个一个呢，一开头呢大家可能是比较失望，就是说的觉得说没有直接证据了，那么后来呢我看就是说有些人反正对我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也提出十问嘛，就是说提出十个疑点，就是他的平安的那个公告的那个十个 都有哪些疑问呢？您现在还记得吗？ 这个我没有仔细，我没有记，因为我自己这个事情也比较多，所以就没有。 没有关系。 我想那个一个就是朱阿姨他们自己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说是那个新浪微博那个哑巴，是一个认证过的，应该是个媒体记者 是 说的，他说就是说每次都说理解和同情，但是呢为什么不公开？为什么不理我？我的疑问能不能给我说法？这是朱阿姨的，朱阿姨的对于那个平安北京的回应。 您自己对于平安北京的声明是什么样的看法？ 就朱阿姨她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公开，为什么不理我？我朱阿姨的疑问的时候能不能给她一个说法？但是她那么对我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她这个公告相当不专业，就说有很多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然后呢逻辑上也不太通。 逻辑上不太通。 对。 怎么说呢？ 那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嘛，就我就是从头一点一点下来吧。第一呢，他就是说12月份朱令中毒，4月8号 在95年4月28号被确定为他盐中毒。那么他这里就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说朱琳这两次，就是说12月份那一次和4月8号那一次是两次分是不同的中毒，就说是两次中毒，但是他的说法就是看上去就感觉好像只是一次中毒。这个并不是说他4月28号诊断的是12月份的那次中毒。 您觉得北京警方在对事实的表述有错误？ 他就是含糊其辞吧，我不知道他们发表这个公告到底是什么目的，就是说有可能他故意露出很多破绽，或者是他就是想混淆事实，这个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可以建议采访他们一下，但是就是我一段段跟你说吧。那第一段他就是他盐中毒这两次他就是含糊过去了。那么后来他就是说后面又说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报案时间已经半年，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就说朱令被诊断为他盐中毒是四月二十八号，报案是报案是当天就报案。那么五月五号他才公安局十四处才接报案，就只有八天。他说时间已经近半年了，那这个就是说等于是怎么说，转偷换概念吧。 您觉得公安尽到了自己调查的这个职责和义务吗？ 他可以说是提供了他可能是做了很多他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整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给朱家。而且他的声明也很奇怪，比如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措施，那相关场所指的是什么场所？比如说如果说指的是在宿舍投毒的呢，那难道是所有的犯罪都需要用监控设施拍下录下来你才可以定罪吗？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就说根本就不合逻辑的。 那您对于这个朱令案也是关注了很长的时间，您自己的感觉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或者阻力？如果有的话，这种压力和阻力来自于哪里呢？ 你说我本人还是？ 是您在比如说您在网络上面这个跟微博的这个互动，我们注意到微博有一段时间删贴删的比较厉害，您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吗？ 我这个微博呢，就是帮助朱令这个微博呢，是还没有并没有被删贴。 那您在自己的对于朱令案的了解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任何的阻力吗？ 我遇到的呢，首先主要就是说大家都一些相关人员都不愿意就说提这个事情，就说我因为我是实际上是最早是97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才意识到就说朱令是被人偷渡，那么我当时就是看到了那就是网上现在很有名那个照片，就是他做医疗时候那个照片，就是当时就说想搞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嘛。然后就想去问一些老师什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说大家都回避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都在回避？ 您指的大家是哪些人呢？ 那就是我问过比如说学校的老师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愿谈。那么还有同学他们都是说哎呀不知道，我们也不关心什么的，就说然后后来呢就说又是2006年天涯那次是他声明发的那个声明之后呢，对，然后我就问那个就是他们后来出来那个回帖指南里面的那些都是我的同学，实际上呢就是说就是包括薛刚啊、李翰林、薛刚、王琦啊、金牙、高飞他们，这样我当时就是那个时候我还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你说，我就想我说那我们一起促进公安重审对吧，然后把事实搞清楚，让大家回忆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他们就是说我们当时还搞了一个联名信，希望公安能够，因为呢三月份人大嘛，想在人大的时候把这个东西递交上去。但是呢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就说我一开始写好稿子之后呢他们就出来说你这个稿子这里细节不对那里细节不对，然后他们又提出各种各样的版本，然后到最后呢就说人大都过了都没有递交。 您觉得您的这些同学大家都是真的愿意参与这件事情吗？ 不了解情况的同学呢，大家都回避，就是说不知道，就是说表明不知道。那么他回帖指南上面列的那些同学呢，就是说他们是不想提供信息，就是说不想，好，我的感觉是他们不想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为什么呢？ 这个你得问他们。 嗯， 是童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这个大家是同班同学，是清华的同班同学，一个同学被人投毒了，然后造成了残疾，但是大家似乎不是很情愿去帮助哪怕是做一点点小小的努力，这里面到底 我听不太清楚你的话，你能不能再说一遍？你可能是 对，我是说您刚才说这个同学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似乎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大家不是很情愿，是这样吗？ 是，大家不是很什么？ 不是很情愿的做这件事情。 对，对。 为什么？大家是同班同学，关系很差吗？ 我觉得也没有，这个事情之前也好像也没有那么差。 反而有了这件事情以后，关系变差了，为什么呢？ 那就说，一开头的话，学校清华是一直是瞒着这个事情的，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朱令他中毒，就是比如因为我是男生嘛，我们在男生那边我是不知道这个朱令他中毒是被人投毒的。 嗯， 那么所有的男生这边都是除了几个班干部之外嘛，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是被朱令被他中毒。那么学校呢也一直在刻意淡化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被人投毒这个事情的。 嗯 嗯， 那么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呢，同学之间就相当于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印象中呢一直是视以为就说朱令是得了一种怪病，然后就是说后来就查出来是他中毒，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学校呢当时的话，老师也好，班主任也好，辅导员也政治辅导员也好，都是希望我们不要就是追究这个事情，就是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刻意淡化。 嗯，那童先生，你们同班同学跟孙伟有联系吗？大家觉得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吗？同班同学是怎么看他的？ 不同的人看的不一样吧。那么他们几个回帖指南，就说网上你也可以知道，他们就是 看到 这个团体里的话是我不知道应该说是同情，或者是他们一开头是同情了，现在这种情况我很难说是属于什么状态，也许可以用一个 攻守同盟 术语吧，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们爱上了自己的施害者。 当然他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完全是也不完全是一样的，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说呢，就说是罪犯对于受害者，那么在孙维跟他们之间呢，就说并不是一个罪犯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可能还是相信，我也许是相信他没有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2006年那是网民攻击他们，那么最后就大家更抱团了。 嗯，反而在外界的压力下大家更抱团了。 对， 嗯，那您现在打理微博上，你有期待这个案子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吗？或者说您下一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吗？ 你说打理微博 是 啊？ 嗯， 您个人有什么计划吗？接下来 我个人就是说我只这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已经占用我太多业余时间了，所以我还是尽量就是因为我微博本身的话，我只是想创造一个朱令家庭跟网友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嘛，然后另外也是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个捐款渠道的问题，就是说公布明细，然后让大家了解到底发生了这朱令家庭发生什么，然后呢就是一些医疗方面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转给朱家，因为他们自己朱令父母的话一直要照顾朱令，也没有时间上网，也没有时间就是说 做其他很多事情了，就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尽量帮助他们。 嗯，童先生，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您在毕业之后有见过孙伟吗？ 没有， 没有，从来没有见过孙伟。 我想我毕业之后是，对，我就是应该是毕业典礼，然后吃完散伙，反正就毕业离开清华之后就没有见过。 嗯，所以现在大家， 但我知道有些同学是跟他有联系的。 嗯。那现在有人猜测他可能没有在美国，在中国，你们班的同学可以证实吗？ 嗯，我们班没有同学告诉过我，我想我也不可能来证实或者否认或者证实这一点。 嗯，好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您，你也辛苦了， 谢谢辛苦，谢谢。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朱令的同班同学童宇峰先生接受我们这个是直播的电话连线采访，应该是身在国外特意的打电话进来。那童先生在这个网上微博上面账号是帮助朱令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博。好，三 D 话新闻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全媒体的话题。全媒体的话题有话直说，是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外长访问印度，你认为可以改善两国最近紧张的双边关系吗？大家都知道最近在这个中印边界是持续的出现中印军人的这个叫做帐篷对峙的边界的纠纷。 印度外长库尔希德今天会正式的访华，这是在中印和平结束边界帐篷对峙之后的发生的一个重大的新闻了。 是的。 那么说你认为，刚才明姐讲了，你认为中外的中印两国外长的互访能不能缓和中印两国这个紧张的局势呢？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好，一首歌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 嗯，我们抓紧时间，今天讲到的是这个中印的互访，他们可以缓和之前比较紧张的这个中印方面的关系吗？我们赶快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之前有讲到这个因为帐篷对峙也就是在这个中印的边界有些有争议的，也是争议了好几十年的这个边界，喜马拉雅山边界，两国的这个军队开始驻守，开始有些帐篷的垒起来，我们把它叫做帐篷对峙事件。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紧张的这个过程呢，还算好，两国还是比较理性的达到了最后一定的和解。那现在这个关系又有进一步了，两国的高层领导人将会互相的访问对方。那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吗？传达一些什么信息呢？我们首先接听第一位听众，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你好。 哎，听得到吗？你声音好小啊。 听得到。 嗯，请说。 我认为在这个印度中印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一个是我们那个中国政府现在看来就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了，比如是印度的那个按照中国的意思来办。 你说中国是吗？ 对。 嗯。 第二点呢，在中日这个问题上明显的暴露出这个中国政府的右派是欺软怕硬。第二，那因为呢你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按照中国地图的边界划分呢，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占领中国领土的国家呢是苏联，也就是俄国。 好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谢谢你的意见。刚刚我们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他的两个意见，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点欺软怕硬，有点软硬皆施，这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不好的，让听起来是一种负面的一种手法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武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说说你的观点吧。 对，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现在。 中国印度之间的关系还是就是很复杂也比较敏感。 对， 就他这个在印度的话经常是就是有些那个你得寸进尺，有些这样一些这个经常搞一些这个小动作，这些这样的话就给中国这样一个相当于是战略后方，就是导致就是有很大的一些这个一些威胁。再加上本身中国和印度就这个就是都属于人口大国，就是国情也比较相近，然后都这个发展军事，然后都有核，就是核弹，所以说之间的这个之间这个就是这个关系处起来很复杂很敏感。再加上整个中国都现在周边的这个环境很就是说很不安就是安宁，如果一旦就是说这个东南沿海这边就是说出现一些这个很多这种海上的冲突啊，如果再就是同与此同时这个印度方面就再在我们就说后面的话可以就是出一些就是这个难题的话，就可能导致我们会比较被动，然后腹背受敌这种状况。 嗯，所以你用一句话来说，这个中印的这个高层互访，你觉得会有助于缓和两国的关系吗？ 对，应该会有助于，就是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比较缓和一些，平缓一些，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就说处理这个其他沿海上的一些冲突这些。 谢谢陈先生啊，我们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啊，赶快来接听下一位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你好。 哎，您怎么来看？ 哎，我看那个中印呢，就是总理会面有利这个两国关系的缓和，这肯定是对话比对抗要强得多。 嗯。 我认为吧，就是以前我看有关媒体报道，就是2012年中印反击战，咱们不反击打印度嘛，结果呢咱打完之后把原先有争议的咱又退回到这反击战之前了，就是咱们争议的本来是咱们的领土，咱打印度前就应该重新就是应该有效占领，要这样咱谈判还占领，结果咱们又退回来，这样打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值得反思。 好，谢谢宁先生。好，我们接听下一位于先生。于先生哎，在线上吗？听到吗？ 哎， 来说说你的观点。 哎，好的， 请说。 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嗯，不会太大的，为什么？ 因为中印的积怨由来已久，印度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再加上中国近来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纷争，也是手忙脚乱，印度与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然而一唱三和，遥相呼应。虽说我们中国现在与俄罗斯的关系还不错，但是印度与越南和俄罗斯的关系也不比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差，这也是我国高层必须要考虑到的复杂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是今后国家必须慎重应对的国际关系与重大战略的部署。好的， 好，谢谢。好，谢谢于先生。 于先生这个节奏感非常好 啊！最后马上接听赵先生，还有一分多钟了。赵先生来，您讲。 啊，你好。 哎，北京的赵先生， 老朋友，来说说你的观点。 咱们就不客气了，请讲。 赶紧讲。 好，因为我觉得呢，中国老百姓他都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你就大风事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小就教育我们，我们就大家就跟我们说，中印必有一战，因为那个印度被打败了，所以他要报这个仇。相反，中日关系的老道不但友好，忘记仇恨。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领导人出面都把这事儿摆平解决了，挺好的。 嗯， 我就纳闷，中印这么大领土，比那钓鱼岛大多了都能解决，钓鱼岛那么点儿，中日高层为什么不见面？道理很简单，咱们天天的反日电视剧，老百姓不是仇恨，印度那边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边领土大极了是吧？ 嗯， 而且咱们现在经济低迷，千万。别人对着看，咱要做负责任大国，咱这天天造假，天天说假话，天天这种惯性思维，完造航母又威胁人家去，这您说咱叫负责任大国，谁不怕咱们是吧？ 嗯， 我就说赶紧把自己的事儿做好，谢谢。 是好的好的， 赵先生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听众，还经常给我们打进电话。 他刚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中日两国的关系就是不能像中印那么好呢？就是日本不是印度啊。好，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帐篷对峙啊，如果把 印度换成日本的话，肯定不会和平解决的。 对，好在中国跟日本没有领土接壤，咱们没有帐篷对峙的这个选项哈。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有话直说，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再会。 拜拜。